个故事的名字是《聪明的小兔》。兔妈妈要上街去买东西。你要把门关好，千万别让坏人进来哦。兔妈妈说道。狡猾的大黄狼知道兔妈妈不在家，他想把小兔吃掉。大黄狼在门外唱： 小兔乖乖把门儿打开，让妈妈进来。 小兔听到那沙哑的声音，知道是那只不怀好意的大黄狼。聪明的小兔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叔叔。作恶多端的大黄狼终于被捉走了。